播音，向阳制作完成，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关注您自己，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很高兴，很荣幸，请到了作者，也是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相见的作者陶思璇老师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他的新书《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》。我们首先请出陶老师。陶老师你好。 红九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陶思璇，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这本书。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，世间所有美好都已为你准备。我们首先来聊聊这本书的标题吧。 嗯，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话题。 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。 嗯， 我当时把这个书拿出来之后啊，我周边有些朋友就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哈、啊、说、 嗯、 这每个人都爱自己啊，什么叫当你开始真正爱自己呢？这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呢？那陶老师您先说说您的看法。 不，恰恰是就是大家平时嘴上都在说爱自己爱自己，所以我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聊的话题。就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、 嗯、 怎么样做才是爱自己，哪些行为表现才是爱自己。比如说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个吃饭的，中午吃饭的时候看了一电视节目，那电视节目上面说那个一个女生，一堆女生、 嗯、 就是减肥成功的一堆女生、 嗯、 然后就在说自己瘦身前瘦身后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、 嗯、 那其中一个就是讲说我之前生孩子然后胖了胖到150斤，然后我老公天天都不回来，然后我就瘦身成功，我现在恢复到120斤。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，那你老公现在回来的还很晚吗？还是准时回来了？他说因为他以前瘦的时候他老公是每天准时回家的。 天哪。 对，然后这女生就说啊，现在她很骄傲的，你知道，她很骄傲的说，现在我老公每天都会提前下班回来。然后我当时就特别 恨。你等会儿，您觉得这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？ 他谁都不爱 啊！ 问题就在于这儿，他其实是谁都不爱。 哎，不对呀、 啊， 那我减肥成功，对不对？我以前150，现在120，那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呢。 不是，你要来看他减肥是为了什么？他减肥是因为在他的判断里边，老公会因为他的体重而嫌弃他， 对， 老公会因为他的体重而爱上他。那么请问她老公爱的是这个人还是体重？ 那这个推理应该是体重。 对啊， 就是体重越小爱得越好爱得越深，是吧？ 对啊，就是老公也没有爱她这个人，而是爱了另外一个因素，另外一个元素。但是呢，她减肥就是为了迎合老公的这种嗜好，这种偏好。这个里边无论是她还是她老公都没有人的因素在，都没有真的去跟这个人交流，我爱的是这个人，都不是，而是某一个符号，某一种象征，或者说某一个数字，某一个我们叫它某一个标准，那这个里边根本就没有人的因素在的时候，就谈不上爱。 那您的言外之意是，他做的这一切其实都不是爱自己的表现？ 不是爱自己，他只是讨好。她的这个行为只是在讨好老公，目的是让老公留在身边。在这个 case 里边，甚至于说这个婚姻的品质是很差的，她连爱都没有，互相的尊重都没有。她只是一个婚姻的形式，或者说是一种彼此的一种需求，一种相对比较相对层次比较低一点的需求。 您的意思是通过这个电视节目 您发现其实啊，看着很多人都在声称爱自己，但实际上做的那些事情啊，都不是爱自己的表现。 其实真正爱自己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很难的。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你是否真的爱你自己，是指你是否能够接纳你完整的自己，而不是接纳你的一部分。比如说，我苗条的时候我就爱我自己，我胖了我就讨厌我自己，我勤奋工作的时候我就爱我自己，当我偷懒的时候我就痛恨我自己，当我被别人赞美的时候我就喜欢我自己，然后当我被别人批评被别人指责的时候我就痛恨我自己，厌恶我自己，或者说包括我自己的身体的部分，从头到脚，我喜欢我的手，我喜欢我的胳膊，但是我讨厌我的腰，我讨厌我的什么什么，就你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接纳完整的你自己，你都没有爱自己。爱自己是指我可以以平和的态度完整的接纳全部的自己，你的好你的坏你都能够以平和的态度去接纳它。 也就是说自己的不足跟缺点，跟自己的优点跟骄傲的地方同时接纳，这样呢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 对，因为这个都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今天忽然想到一句话，我觉得其实这个诅咒是个蛮是应该是最恶毒的一种诅咒，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， 说 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最恶毒的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，就是谁生下来有漂亮的容颜但没有屁眼儿。 这是为什么是最恶毒的诅咒呢？ 你想啊，其实可能想起来会觉得哎那个没什么重要的，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难堪的事情，就是当你没有肛门的时候，那你是没有办法排毒的，你的身体的所有的毒素垃圾你都没有办法排出去，它都会积攒在体内，而这个人就会五脏俱毁，而身体会很糟糕，而且死相一定很难看，就无论你的颜值有多高，那用不了很久你都会是最难看最丑陋的一个人，而且会死得很痛苦。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诅咒吗？ 是很恶毒的诅咒。 对，但是其实我是想说，我之所以会想起这句话来啊，是因为我们在讨论个人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喜欢自己，你看我们都会很喜欢自己的面子 容颜、啊、 对容颜，而且如果是长得好看的话，再好看一点的话，我们会很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。 在中国还发明了一个词叫颜值 啊，对 啊，颜值。 然后颜值就变成了大家都在追求的一个东西。颜值高你就怎样怎样，颜值低你就怎样怎样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拿这个颜值来评判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。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错误的、很荒谬的一个观点。就任何一个人生下来这个生命就是无价的，颜值高和低根本就无损这个生命的价值本身，但是我们就恰恰用这一张皮来衡量了这个生命的价值，你不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吗？然后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在讨论身体的时候，我们会秀颜值啊，我们会花很多的钱做很多的事去让这张皮很漂亮，让这张脸很漂亮，但是我们会很羞于说自己的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很骄傲的说我有肛门。 当然 对， 那是隐私部位啊，肯定不会说的。 其实不，它还不仅仅是在公众场合，而是私下里边你让他自己说的时候，他都会，大部分人都会对这个器官是有一些鄙视的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有多少人会对马桶有好感？恐怕很多人都是避之不及，可是你要想想看，马桶每天承载的是什么？恰恰是你最不想要的，你最嫌恶的，最恶臭的那个部分是马桶在承载。可是我们会对这个部分，不管它的重要与否，其实它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就像我刚才说，如果没有这个器官的话，你会死相很难看的。 对 对, 对。 但是它真的很重要，它的重要性可能比那张脸的颜值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。但是我们嫌弃它，我们讨厌它的存在，就像马桶一样，它很重要。我们离了这个地方也活不下去，但是我们讨厌它，我们不喜欢它， 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状态，我们会嫌弃某一些部位，这是你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会喜欢那些被别人称赞的，比如说颜值高啊，你就会很喜欢这张皮，你整个皮的这一小部分。但是如果颜值低，你就会连这一块也会喜欢，也会讨厌。我们对于自身的身体尚且无法做到完全的、全然的接纳，即便那个器官如此之重要，我们也一样嫌弃它。你就可想而知，对于性格、对于个性、对于你自己的一些先天的气质类型特征，你是更难做到全然的去接纳它。我们都会挑选这一部分，因为总是被大家喜欢，被大家赞美，然后它会给我带来利益，然后我就喜欢这个部分，比如说我脾气好，比如说我温柔，比如说我细心体贴等等，当你受益的时候，你就会爱上这个部分。而某一些部分，脾气急，让你得罪了一些人，可能那个你粗线条，总是忘事儿，然后总是被人批评。当我们的某一些特征给你带来了一些别人的否定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嫌弃自己的这个部分。 那 所以无论你的喜欢和嫌弃，你的判断标准都是外界的声音，所以你不爱你自己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好，那按照陶老师您的这个理论，我不爱我自己。那我不爱我自己是有原因的呀，因为我自己这个缺点让我导致了别人的嫌弃，所以我要纠正他呀，我要让别人喜欢我才可以啊，对吧？这是一个 你刚刚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就我要让别人来喜欢我。当你以这个为当这个话从你嘴巴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告诉别人你不爱你自己。 我希望爱别人，是 你也不希望，你只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。 那 就是你当这句话从你嘴巴里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。我是谁，我有什么样的价值，我需要从别人的嘴巴里边去听到。那么 A 说我是有价值的人，我就是 B 说我是没价值的人，我就是。你是不存在的，你的自我是不存在的。 但是我前两天我正好看一本书啊，是奥普拉写的那本畅销书《我坚信》嘛。他说他采访了上万个人啊，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无论他什么样的年龄、什么样的种族，是男是女，有三样东西是每个人都特别需要的。那第一个是爱，第二个是愉悦，第三个就是被认可。那确实在生活当中是需要被认可的呀。 对，是啊，所以我刚才说呀，爱自己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啊，它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，它可能要耗掉你一辈子、几辈子，你都很难做到。 那如果真的做到了爱自己，是不是？ 那你就是佛陀了。 那只能是去追求是吧？ 对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儿。如果你连知道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你连那个修行的路都还没踏上，你连门都还没进，你在荒郊野外十万里以外。但是当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，你就已经走到了这个修行的门口。 那么爱自己能够帮助我解决哪些困惑，能解决哪些问题，是不是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也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展示出来了？ 会啊，是啊，一定是会有一些案例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举例你会更容易了解，有一个观点是怎样形成的，然后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我需要对自己做一些改变和调整，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变和调整，那你就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去找到答案。 因为这本书呢也分为不同的章节啊， 对， 比方说第一章就叫做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在爱别人啊。那在这个章节当中呢也讲到了很多例子哈，比方说其中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他爱打电玩跟他爱你是不一样的啊，你还记得这个例子吗？ 有一个沉迷游戏的人， 对，沉迷游戏，说咨询室每天接待都是被各种问题纠缠困扰的人，每天都有大量浓郁压抑的负能量，裹挟而来。 一个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，很容易被浸染，不仅会染上坏心情，还会导致生理疾病。今年上半年，我已经收到消息，我有三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师朋友停止了他们的咨询工作，不是暂时的休假，是放弃，各自都找了其他工作，此生都不准备再从事心理工作了。当然，在讲这个案例之前，你先说了说。 对，这个突然就把我带回去了。 这个周边的一些朋友啊， 周 边一些朋友， 有一段时间， 也就是说，干像陶老师以及周边朋友跟心理相关的这个活儿，其实不太容易啊，不太容易。每天接触了很多的负能量跟垃圾。 对， 如果你自己不懂得排泄，不懂得去发泄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沉积下来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是有各自的这个心灵导师吧？ 有，但是我觉得他还不完全是这个情绪垃圾的排解的问题。就比如说，首先我们会被训练，至少我当时是被训练，就是你要做一个，要很清楚那个界限在哪里，就是这些问题是来访者的，而不是你的。所以在那个咨询室的那个门，它就是一个边界，就那个门关上以后，我在这里我是一面。当那个咨询室的门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咨询室的门关上了，我就是一面镜子，我是空的，然后我是一个镜子来映照来访者的东西，让来访者在我这里看见那个问题的所在，我是他的镜子。然后等到咨询室的门一关，门一打开，这个人一走，这个来访者一走，就当我走出咨询室，或者应该这样讲，当我走出咨询室，那个门再一关，就所有的东西我都会把它留在咨询室里边，我不再会把这个带到自己的那个生活当中去。这是一个能力的训练，当然做不到百分百，因为碰到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，你还是会 情绪带入， 不是情绪带入，是你还是要考虑这个 case， 然后就是整个过程要回想一遍，看看哪里还可以再改进一下，能够，这就已经把这个工作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嘛。做不到百分百的说完全不带入，但是情绪这块是相对比较，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的，相对比较比较界限清楚的，我知道那个是来访者的事情，不是我的，所以我不会把他带走。就他那边，我可以做到共情，但是我不会认为那个是我的，所以这个不是问题。但是有一个另外的问题是，海灵格说的，海爷爷讲，那个能量是流动的，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，而且能量是守恒的，它可以转换，但是在它没有办法自行转换的时候，它就是交换。而咨询工作是一个交换，就心理咨询，所以海爷爷到后来就越来越少的介入到那个 case 当中，就他会是更多的是让那个来访者自己去进行完成能量转换，而不是和咨询师的这种能量交换，但是我们在做个体咨询的时候，你很难避免，他比较多的时候都是一种能量的交换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的高等能量，或者说你的正能量、正向能量，它是轻盈的、活跃的、流动的；而那个低等能量，就是负能量，它是凝滞的、沉重的、不活跃的。所以就是，它会是你的高等能量流转向来访者。而它的低等能量，你这里当你的高等能量它是活跃的嘛，流动的，当它流走之后，这里就空了，它需要有东西来填，所以那个低等能量很自然的就会流向你。对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能量交换是你没有办法去终止的 啊，太可怕了 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制止它 好吧，向陶老师以及他的朋友们致敬啊，致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案例哈，就是说为什么爱别人。这里面有个化名叫秀秀哈。秀秀他的故事是怎样的呢？一去了之后泪水就静静的流了下来，他说我太不幸了，我的感情一直都不顺利。我们看看他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哈。他说我谈了5次恋爱，我对每一个人都100%的真诚， 宁愿我自己吃苦也要让他们感到快乐。可是每一次恋爱我都被他们伤透了心，每次都是我放弃了。分手以后他们才知道我对他们的好，才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我。我跟前男友谈了三年，也是我提出分手的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劝我跟他分手，可是我一直不忍心，一直为他付出，一直很爱他，特别傻。这时候秀秀流下了眼泪。我跟他好了三年多，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都在跟他闹，因为他的前女友。我会跟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前女友，他前女友背叛了他，我很同情他，就跟他在一起了，想给他最好的爱情，让他感受到好女人的爱。啊，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很多。那像秀秀的这种情况啊， 嗯， 您觉得他肯定不是爱自己了，对吧？他肯定不是爱自己了。哎哎，生活当中有一类这样的女孩、啊 哦、是的是的， 是吧？她就是、 嗯、还蛮有代表性的， 付出型的。 对 啊，我就付出、 嗯、 我就付出付出，但是付出发现没有回报，或者说没有达到她自己的那种回报。 嗯， 对这一类朋友您是一个什么建议呢？ 留点空间给对方付出。 让对方付出。 对， 那可能他们都习惯了自己付出了、 嗯、不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当你一味的，它是一种替代。 嗯 嗯，就是你不是在嗯，就是过度付出这个行为的背后，它就是你其实是在剥夺另外一个人体验生活的权利和机会。 嗯 嗯，它并不是一种很平等的爱。我记得好像前些年有，就对这一类的这种人吧，应该是有一句有一句话是最还蛮有代表性的，比较形象嘛，就说我一定会把他照顾成一个残疾人，然后就让他彻底失去生活能力，这样就是再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。那如果他离开我，他再去找别的人，就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照顾他，照顾他那么好，他就会离不开我。 嗯， 这才是要点。那么这种过度付出的背后其实就是我要你离不开我，它就是一种绑架呀。 嗯 嗯， 那能达到目的吗？就是说我真的让你离不开我，那个人就真的离不开。 其实也就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那个 case 一样啊，一定是那个人就是离开了这个人之后，然后因为再也找不到这么照顾自己的人了， 会很后悔， 所以会很后悔，会觉得哎呀，那个人真的是对我很好，可是他为什么不回来找你呢？嗯，回头的不多，为什么他不回来找你？就他虽然很迷恋这种被照顾总是很舒服的一件事，他虽然很迷恋这种，而且是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强烈的被需求，嗯，他会迷恋这种感觉，可是他不会爱你。 那、 嗯、 那作为一个女人也好、或者男人也好，不都是要爱对方吗？对吧、 嗯、 我都是要去付出的呀。 所以我们才讲说一定是为什么爱自己会那么的重要，就是如果你不爱你自己的话，你是没有爱的。如果你不会爱自己，你的心里没有爱，那你所谓的付出，你所谓的这种爱，它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，它是一种变相的绑架，变相的要挟，那不是爱。 那对于秀秀来讲，您给她的一个建议是少付出一点。 少付出一点是肯定的。但是这个也是半开玩笑的话了，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？ 很严谨的。 对，它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建议，不是了。真的建议还是希望她把注意力收回来，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对，你去看看，那你自己需要什么？你自己有哪些需要？你可以给到你自己这样的需要和满足。因为只有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才会没有那么的渴望依赖别人的存在，你才能够允许别人自由，你才能不再去绑架他，或者是胁迫他。那个时候你给的才是爱。 嗯，当你真正开始爱自己，希望朋友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自己，当然也开始真正的爱自己，那世间所有的美好就会都为你准备了。

者，是我的自由无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FM 986再度灵动。